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她在大山里建起了全国第一所学费全免的女子高中，让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她孤身一人，步履蹒跚，双手贴满膏药，以弱小的身躯燃烧自己，用生命在做教育。她荣誉等身，赢得无数人尊重，她却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一书，收录了张桂梅工作和生活中的76个感人故事，真实生动全面地呈现了张桂梅的感人事迹、崇高品格和赤子情怀。编辑部的故事教师节特别策划，张桂梅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教育脱贫，托起梦想。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了，还有一位嘉宾呢，因为身处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云南啊，我们只能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跟另外一位嘉宾呢来沟通。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的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龚勋老师，哎，龚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人民日报社云南分社的记者徐元峰。徐元峰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聊一聊张桂梅老师的故事哈。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先想问一下二位哈，二位第一次见到张桂梅老师是什么时候？那当时张桂梅给您二位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我第一次正式采访张桂梅老师是在2008年的4月份，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回想起来，当时是有三点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呢，他2008年的时候身体的状况比现在还要好得多，当时啊，我们一起去了丁王乡的民族小学，就是他用新滇人才奖捐款30万元建起的那所学校，还去了。孤儿院，因为2008年的4月份女子高中还没有开学的，还没有建成。我们当时呢是说感觉啊，张老师爬山呀、走路啊，状况还可以。所以我说这10多年张老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衰老的也比较快，感觉这是第一点印象。第二点呢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女子高中，就是儿童福利院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的采访对象。我还专门在那个福利院啊住了2个晚上，就是感觉，福利院啊干干净净的，里面男孩子的宿舍里面一点异味都没有。还有呢就是，孩子们在福利院里面晚上啊唱歌啊跳舞啊欢声笑语的，觉得在里面啊非常幸福。当时就觉得张老师这个人物不简单啊，他那么有爱心，那么抚育那么多孩子，还有呢管理应该是很成功的。后面随着采访的深入啊，要说起来第三点就是被张老师的这个事迹深深打动了。你看他 对学生啊那么好啊，他自己的命运虽然坎坷，他不向命运低头啊。我就觉得08年的时候，张老师实际上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后来在那个《人民日报》还有《人民网》呀，分别发了报道。当时我记得《人民网》的标题就是说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也是那个时候我们也表达了对张老师的敬意。 那08年那个时候，张桂梅老师和您在聊的过程当中，整个的这样的状态，给您的印象，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女子高中还没有开学，因为08年的4月份实际上是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但是她实际上跟我女子高中谈的比较多，我觉得她对这个事情，是有执念的感觉。因为对山里的孩子，她实际上是抱着改变孩子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初衷啊，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当时就感觉张老师不简单啊，因为这个事情，在08年那个时候教育扶贫啊。大家谈论的其实不是很多的时候，他就应该说是一个先行者吧，就提出来这个，并且矢志不渝的为之付出努力，觉得是比一般老师更敢想，也更敢干一点，是有这么一个印象。 问一下这个功勋老师啊，您那时候第一次见到张桂梅老师又是什么时候了？ 我是今年的6月10日第一次见到张老师。之前呢，一直是通过各种媒体，然后呢，通过跟他学校的同事一直联系。今年在七一勋章颁奖之前，6月份，我们抓紧时间呢，专程带着我们新出版的图书呢，去看望张老师。 哎，那张桂梅老师所在的那个地方，交通便利的程度怎样？好到达吗？ 我听说我非常幸运，我是坐高铁到的攀枝花， 到 然 的攀 后 枝 呢， 花啊。 对，在驱车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全通行，正在试运行阶段。那要是之前的话，可能就会要花很长时间。 那您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张桂梅老师哈，她和您面对面的时候，那种感觉、印象和之前通过其他的报道有什么样的不同？ 应该说呢，我对张老师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尽管我今年的6月10日才第一次见到他，去年的时代楷模颁奖呢，我专程去看他，但是因为他身体不适，然后这个没见着，所以把我们的相见呢，往后拖了差不多半年。今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正好是女子高中上午那个广播操时间刚刚结束。当我走进女高的时候呢，他在操场上和外面的客人正好交流完。我认为他应该要休息一下，否则他的那个体能是不够的。结果他见到我说："没问题，到办公室去。"然后我陪着他去办公室，也见证了张老师他的忙碌。包括他的午餐时间就在办公室解决，所以我看到他之后，我没有一点陌生感，他看到我呢，可能他也知道我在给他做这本书，因为我们已经实际上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哈，从缘起到现在，这样的话，我感觉到他也感觉到很亲切，就像姐妹之间或者亲人之间的一种亲近感， 都聊了些什么呢？ 聊了我们的书。聊了我们未来想做一些什么事儿，然后我也谈了一下我的想法，然后张老师呢，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我呢还要给他做做思想工作。这 后来呢，他说："哎呀，你们把好关就可以了。 那您去了这个女子高中哈，这些孩子们给您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印象？这个学校的环境啊，等等等等，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我特意选择的是高考结束后去的。高考之前，张老师是不见任何人的。我见到那所学校的感觉呢，就是觉得在这个大山深处，有这么一个让人心灵一下安静下来的一个女子高中。尽管我编书呢，用了1年的时间，很熟悉里面的108幅照片，我早都已经熟悉女子高中的一草一木。但是当我踏进去那个气场，当我看到张老师站在操场上向我微笑，那种亲近感、真实感， 能够那个触摸到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想问一下这个徐元峰老师，就是您刚才跟大家讲到您第一次见到张桂梅是在2008年，是吧？那现在已经过了这个13年了，那么这13年当中，比如说孩子们的这样的住宿的条件、教学的条件、师资的情况啊，包括呢这样交通的便捷程度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这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您肯定是亲历者，很了解，跟大家能介绍一下吗？ 女子高中2008年9月份刚开学的时候，它只有一栋教学楼，老师还有那个同学们呢，其实也是在住在那个教学楼里面。既是教学楼，也是宿舍楼。当时女子高中没有围墙，没有食堂，也没有厕所，厕所都是借用的旁边的。弥都中学的厕所，应该说女子高中是后来在党委政府的关心啊，这个支持下，在领导们的支持下不断的建设完成了，因为它是做了3期的工程。现在去女子高中就像钟老师刚才讲的那样，已经是一所在山区里面比较完善的高级中学了，这个孩子们也一届比一届更幸福吧，我有这么一个体会。 那最近啊，就是张桂梅老师的身体状况怎么样？这个徐元峰老师，您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因为今年我已经2次到华坪去看望张老师了，也是有采访的任务。整体来说，张老师的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是很稳定。有时候刚才龚老师提到的，就是高考之前那一节，实际上他操心费力比较多，他的身体状况不太乐观，是吧？乐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休息之后啊，相对来说就要好一些。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也是坐不下来。所以说其实从2008年或者说从更了解他之前经历的包括一些老同事啊，我因为也到大理的这个许州一中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去采访过，就是大家都认为张老师也算是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的，那么多病痛在身上，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想这是和他的坚强的意志啊和他的责任心是分不开的。现在还是可以呢，现在他的状况还不错，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消息。 对，其实呢，根据这个张桂梅老师之前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也透露出说自己要建这样一个免费的女子高中啊，其实是从这个本世纪初，就是2001年、0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那徐元峰老师，您在采访张桂梅老师的过程当中，跟他聊了这么多次，那么最初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想到说要建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女子高中的？ 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呀，张老师要办女子高中的心愿应该说是比较长久了。这个直接来源于他在山区办学的一个观察和体会。因为大家了解张老师的事迹也知道，张老师是从大理的喜洲调到丽江华坪去的，因为喜洲当时的这个办学条件相对来说要更好一些。96年他到了丽江华坪之后，我刚才讲，华坪在滇西北啊是比较闭塞，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山区是很贫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少数民族群众也比较多，有苗族的、傈僳族的、彝族的群众比较多。张老师也跟我讲，他到了华坪之后呢，一开始在中心中学任教，后面又转到弥都中学任教，那个学生的困难程度、贫困程度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也是没有见到过的。后面因为大家知道张老师从弥都中学呢，他就会去学生家里做家访，就是我当时陪着他去家访的时候呢，他说这还是车轮能到的地方，那还有很多车轮子走不到的地方需要他用双腿啊去丈量这个大山。所以说看到了很多学生的那种困难的情况并且呢，包括他在孤儿院里面有些孩子啊，其实他也看到了 除了贫困大山里面，另外一个层面呢是愚昧，所以说他想通过教育啊来改变，就像他后面经常谈的一样，想通过培养女子高中的学生，培养女孩子来改变三代人，就是本身一代家庭的上一代，还有对后代的这个抚育。张老师这个想法，我当时也跟他交流，我说感觉很大胆，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对这些情况呢，很多人觉得是见怪不怪，因为贫困的面都比较大。当时我们全国的这个脱贫攻坚，就是像12年以来这么大规模的脱贫攻坚还没有开始的。然后张老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他之前对学生的帮助呢，你像他班上的学生啊什么，他都会节衣缩食提供一些帮助，包括他把她丈夫的这个毛背心儿都给了这个生病的孩子啊，但是呢，她觉得办一所学校可以更加集中、更深层，是可以说是更全面的来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也是解决贫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他实际上对这个教育扶贫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那么，张桂梅老师通过您的这个采访和了解，她在这个女子高中创办的过程当中和成立之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她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些什么呢？ 女子高中的创办和后面办学，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要说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缺钱，一个是缺人，还有缺经验。就是缺钱呢，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刚办女子高中的时候呢，然后是丽江市啊、华滨县都给予了支持，但是实际上办学不久，几个月之后呢，那个账上就没有多少钱了。这个张老师也是，去多方筹措吧，包括给党委政府反映困难，这个是也是逐步解决的一个过程。从缺人这块呢，我们都知道，缺人的通过报道大家都了解，就是女子高中刚开办3个多月之后呢，17名老师就走了9个，还剩下8位老师啊，8位老师其中有6名党员，后来张老师也通过这个党性教育、红色教育，把这些党员，紧紧地团结在这个自己周围，把他们的先锋作用发挥出来。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他缺人。当时除了靠我们党性教育坚守这个教育扶贫的阵地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股，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很多千里迢迢赶到华坪的志愿者呀，应该说填补了这个当时老师流失之后的一个空白。张老师也给我讲过一对呀，退休的老教师的夫妇啊，是从沿海的发达地区赶到华坪啊，然后支援他们办学，然后并且还是打地铺，因为当时条件都比较差的。这个时候也不能忘记，志愿者这股力量在女子高中初创时期发挥的一个关键作用。 对，这是第二个方面哈。那您说到的 第 第 二个 三 方 个 面， 方面的难度就是缺少经验，是吧？ 办学经验，缺少办学经验这一块呢，张老师以前，他没有当过校长，也没有在那个主政一个学校的经验，是吧？但是我觉得女子高中的办学经验是在不断的积累和调整。比如现在大家知道，女子高中学生实际上是每周周日的下午跟学生一个半天的假，学生可以去县城洗洗澡啊，也可以放放风。实际上，在女子高中刚创办的时候呢，是每个月集中放3天到4天的假的。因为当时主要是让，学生可以回一趟家，但是后面张老师在家访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管理方式啊有问题，因为特别是碰到云南雨季的时候啊，学生回一趟家很不容易，有的还甚至还比较危险，山高路远了嘛，后面就改变了这个方式，就是说那就封闭式管理，让学生们在女高里啊，在学校里面集中精力来学习，都是有一个教学管理的经验在逐渐积累、调整、完善的过程，这也是女子高中今天一步步走过来的，非常严格也非常高效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我觉得也是10多年来这个办学经验积累的一个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呢我们是请到了这个人民日报社云南分社的记者哈徐元峰，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女子高中现在的情况，是吧？那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我们今天重点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问一下这个责编哈，问一下龚勋老师，就是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怎么就想到要讲这个张桂梅的故事，要专门做这么一本书呢？ 2020年的七月，我呢连续两天从那个微信朋友圈呢读到了张老师的事迹，内心被触动了。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为张老师做点什么。作为一名编辑，您想最现实的那就是做本书呗。那么做一本什么样的书，请什么人来写这本书，这个呢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我这个想法提出来以后呢，我得到了那个出版社领导和同事的大力的支持，最快的时间通过了选题的论证。在春节期间和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呢，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这本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张桂梅老师的图书。关于这本图书的一个题材，我们怎么来出这本书呢？我当时有个想法，我们想尝试一个用老百姓的话，用那个真实的故事讲述我们身边的英雄，用这么一个思路来串起这本书。所以呢，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三级党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我们收集了很多的素材，最后呢用了108幅照片，76个故事，然后每个故事都是有讲述者，每张照片都有出处，这样的方式来讲述张老师的故事。 哦，那这么多故事是怎么收集起来的呢？怎么找到的呢？ 刚才徐老师介绍了，其实在从2002年开始，媒体呢其实就相继在报道张老师，应该说我们是有一定的积累，特别是当我们的选题建议提出来之后，我们刚刚提到得到了云南省委宣传部、丽江市委宣传部、包括华坪县委宣传部的大力的支持，他们也帮助我们去搜集寻找各种资料，然后找到了各种素材，我们在这些大量的素材里面再筛选出成为咱们图书的一些有用的一些关键的素材。 这个就需要对很多张桂梅的这样的身边的人进行大量的采访，是吧？ 是的。 那这样采访之后整理文字这个工作是由谁来做的？ 是我们这个图书的策划团队、编写团队和当地的就是华坪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来工作的。 这本书出版的过程当中，因为都是别人讲张桂梅老师的故事嘛，是不是要给张老师看一看，是吧？ 当然。 对啊，他要提一些意见哈。张老师看了之后，他有没有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呢？ 张老师应该是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思路的。我们的思路就是说，让每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名字都要表达出来，让每一幅照片的出处都有那个被表达出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张老师他觉得所有的表达都是真实的，从这一点上他很支持我们这个图书的思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常的跟他沟通，包括跟那个华坪女子高中的那个同事们一起沟通，包括用哪个照片，因为当时并没有想着要出书，所以我们找到的照片的效果啊，很多都不太好，所以也是很困难的一个事。包括成书之后呢，我们不想对它加工，我们不想美化，就保持它。如果不清晰，当年那就不清晰吧，这照片 不清晰就不清晰啊。 对啊，所以看到我们图书里面有的效果呢，可能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就那样，我们不美化，让这本书从里到外，从外表到形象到内置，全都是真实的。 另外就是张桂梅老师他自己手头有没有什么照片，有没有让他帮着也提供一些呢？ 有啊，就是刚才徐老师提到的那个他把他过世的先生的那个毛背心给他的学生，那个照片就张老师提供的。然后他有些小时候的照片，我们有几个故事，叫做初心的种子，每座奖杯都是一个故事，小萝卜头上北京， 等等，这些故事都是那个张老师提供的照片。 哦，是这样的。那封面的张桂梅老师这个照片是怎么选的？ 封面的照片啊，这个呢可能是我那个做了一点主。我当时挑选这个封面照片有几个原则。第一，我觉得我看到现在的张老师太瘦了，他年轻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他照片青春靓丽非常漂亮，然后我在想，第一，既要显示出我们张老师现在的这个身份，他这种担当，同时呢又要让他显示出他本身有的光华。所以我们挑了一张他回眸一笑若有所思的这么一张照片。我们挑了几张照片那个跟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呢让张老师也挑了一下，他也认可我这个思路。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本书啊，在腰封上有一句话哈，叫做这个教育脱贫托起梦想，我们如何理解教育脱贫啊？张老师在这一块具体的做法又是些什么？我们请到这个徐元峰，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本人长期在云南工作，对于脱贫攻坚这个工作的采访也比较多。我觉得龚老师他教育脱贫托起梦想腰封上这句话呢，其实也张老师很多事情做事的精髓也来这里的。就是教育扶贫在云南或者说在全国脱贫攻坚当中啊，这个作用啊现在都已经认识到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就是意义大家可能都能认识到，但是未必啊愿意真心实意啊踏踏实实的去做教育扶贫。因为教育扶贫本身啊我认为它是个慢功夫啊，是个苦功夫啊，也是一个需要下绣花功夫的那么一个事情。因为慢功夫呢，是因为这个教育扶贫是百年树人，我们说教育是百年树人，它的一些工作的成效啊成绩啊来的没那么快啊，也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是苦功夫呢，因为在我们很多欠发达地区啊办学是比较困难的。就像女子高中啊张老师总结的那样，说是政府苦办，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所以说教育扶贫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一个事情。还有我说这个教育扶贫是一个绣花功夫。大家都知道教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啊，是在人的头脑里面做思想工作。所以说面对的这些不确定性呢也比较多。教育扶贫是一个操心费力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张老师做教育扶贫这块，他是一个先行者，也是一个实践者。说他是先行者，因为就刚才我们探讨的那样，假如说从办女子高中开始，他是从98年就开始做女子高中，实际上他之前从事民族山区的教育工作，也是在做教育扶贫，他做的就更早了。我觉得张老师做教育扶贫，他是全身心的去付出了，就像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他和他的团队啊是在拿命办学。我也想到一句话，就是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啊。就说这个我觉得张老师是这个教育扶贫的这个使命啊，他践行的是很好的。我认为教育这个作用啊，在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广大的这个刚脱贫的地方，在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衔接方面，在今后的乡村振兴的事业当中呢，都还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包括职业教育啊，多种教育形式的这个作用。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的探索和经验。 其实张桂梅老师啊，一直是一个基层教育的工作者，而且一直非常坚定的坚守和执行着自己的梦想哈。今天呢是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也特意安排了这样的一期节目，对我们的人民教师们表达我们的敬意哈。那么您二位认为，张桂梅老师她一直是扎根基层，而且一直是希望她教的孩子们啊，能够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取得 相应的这样的成绩啊，为咱们的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么您二位认为张桂梅老师她的精神当中最可贵的是什么？那么现在值得我们这么广大的人民教师们值得他们学习的又是什么？ 张桂梅老师扎根云南贫困地区40多年，今年七勋章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点亮乡村女孩人生梦想的优秀人民教师，推动创办的偏向贫困山区女孩的免费女子高中，帮助近2000名贫困山区女孩圆了大学梦，拖着病体忘我工作，坚持用红色基因树人铸魂，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我个人觉得张桂梅老师身上最值得人敬佩的是她的大爱。从爱己为人到忘我爱人，大爱的光辉，人性的光辉，照亮了孩子们的人生之路。我们书的第225页的故事的名字叫做长大后我想成为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想这应该就是做光荣的人民教师最幸福的模样。 对，徐元峰，就您认识了张桂梅老师，采访她这么多次，认识了10几年，那么您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刚才那个龚老师讲的特别好的，大张老师这个精神啊概括的非常准确。我作为长期和他打交道的一个记者呢，长期采访他，关注他啊，我从我的感受方面来讲一下。我觉得他比较可贵的呢有2点。一个是这个人呢非常坚强啊，大家也都知道张老师呢他是青少年时期他的父母就去世了啊，然后中年的时候呢他的丈夫又得胃癌也不幸去世了，然后后面他到了丽江华坪之后呢又查出自己啊有肿瘤啊，就有其他的各种疾病。应该说他面对命运的这个一系列的暴击的挑战，他没有消沉，他都挺过来了，站起来了，并且还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觉得这个人首先是非常坚强的一个人，第二个呢是他太能坚持了，10多年以来啊都是拖着病体啊，10多年如一日的在办学。实际上大家知道张老师他就像龚老师刚才讲的那样，他挺早就是一个模范人物，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和奖励。就是说张老师他是有条件选择躺平的 啊， 很多年前他就可以躺平，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啊，他现在每天也还是拖着病体早早的起床，然后晚晚的才能睡下的。他教育女子高中的那些孩子们也是说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我想坚持这个特点也是一个他非常宝贵的一个品质。另外根据我多年对他的了解呢，实际上张老师这个人物他还有他可爱的一面啊，他性格上很直率啊，对人也很真诚。我觉得张老师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平凡的山村女老师，但是他做出了不平凡的这个事迹，做出了一番事业。这个人物呢他离我们普通人很近，所以说他可以温暖鼓励这个我们普通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假如说他对广大教师或我们值得学习呢，我觉得是就像张老师之前给我讲的那样，对生活呢保持乐观啊，不要消沉的，然后对工作事业上呢也大胆的去想啊，坚持去做。我想这个是张老师对于广大的老师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启发教育意义吧。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本书哈，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这本书很多背后的故事以及张桂梅老师的故事哈，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